才是花最春，水不能转得黄，这时候我自得胆怯人才在心情下同心，同大事必须要团结，一团结。小道我言语多表，见大你本事。左搀绿佛舍，与你不相交，我家为什么细心杀他的船家？你家人呐、被你杀也就该把纸装来呀，他老张吃火根呀。 在刚刚结束的纪念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当中呢，裘盛戎先生的女儿裘云女士不但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关注，还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。今天呢，她要为您演唱《除三害》选段。

并无别人。 哦，并无别人。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父王言道，救下小将，名叫傅 定 奎。 傅定奎， 他是哪一国啊？ 哦，他是奉庶王之命接过回朝来的呀。 哎呀，你们呀，庶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定奎 了。 言在先，先王坐舟船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东拉西扯，把我拉进来了，这还不算，把一个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。 哪位状元？ 新科状元 李蒙胜。 此人素质多谋，何不将他选进宫来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啊？ 就依皇兄， 待我唤他前来。我说愚昧，你过来。 何事啊？ 我问问你，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？ 小妹一身心计，我骂的不是皇兄啊。 你骂的不是我呀？那你骂的是谁呀？ 是庶王。哈哈，